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粗大四了，这个看到这条新闻，看到这条新闻以后，我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呢？后悔我之前没去过东莞。 是吗？ 啊，这个没想到东莞那么厉害啊，但是现在心里面小小的觉得这个稍微有点可惜。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听一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东莞你怎么了？东莞 记者进了一个包间，不一会儿经理就安排十几名小姐来到了包间。 来了，来吃点什么？ 我来一杯美人 锦。这边开始是400，这两位是500。厨房前面是方便的，厨房面是不方便。在十二的先挑，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快过年了，女孩子没有那么多，玩是挺好玩的，很给力。 走过了一段迷宫似的路线，经理把记者领到了一个房间，里面的布局虽然和普通的客房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屋子的一角有一面落地的大镜子遮着布帘。经理说特别之处就在这里。随后这名经理走进了房间，先关了灯，拉开了帘子，镜子后面是两个近乎赤裸的小姐在跳舞。 那个193是重庆右边那个136东北，这个就是他完全看不到你的，你觉得有感觉的先留，到最后的所有的看完了，我们留着再一起 PK。 这多少钱了都？ 这两个都是800的。 记者提出要离开，这名经理却告诉记者，只要拉下帘子，镜子里的小姐就会换掉，等帘子再拉起来时，又会有新的小姐在里面跳舞，直到客人满意为止。这时小姐就会从镜子后面走出来提供特殊服务。这个经理介绍说，这里从来都不愁客源。 三楼的房间50间房上的全部开完了。 三楼已经全部开完了。 不开完我肯定带你去三楼了，三楼都开完了，三楼选你还是方便一点吧。 好，我们这个刚才听到的这一小节片段哈，是央视新闻频道在上一个周末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做出的一条专题报道，叫做屡扫不绝的东莞黄牛。之后呢又是配合了央视其他的重磅的栏目，比如说这个焦点访谈，还有配发了东方时空、央视 的24小时， 对，还有央视评论员 新闻联播都有了。 对，其实你看上了新闻联播了，这一定是大事儿哈。央视评论员也是连续发出了这个评论，说东莞的黄帽子到底什么时候摘，这个也是得到了新华网视包括这个新华网的这个转发，可以说啊是这个国家媒体火力全开，就对准了东莞的这个桑拿业。东莞哈，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地方。东莞呢，它曾经在评这个城市代言物的时候呢，东莞的代言就是被评为桑拿。当时呢，据说是让很多东莞人觉得心里面这个又觉得觉得很复杂这个感受哈。但说实话，我觉得地球人都知道，你只要来过广东啊，或者说稍微在网络上混过两年的话，东莞这个东莞斯特丹的这个名号哈，就一定是听说过的，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为什么在这一次好得到了央视的一个重点的对待？那更奇特的是呢？这个我们理性来说，卖淫嫖娼在中国它不是一件合法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一个报道呢，却在网络上它得到的一个回应哈，几乎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第一时间一边倒的全部都是声援东莞的声音，比较有代表性的东莞不哭，天堂里没有央视，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啊，等等等等。这个不知道的人以为啊，还以为东莞真的发生了地震。你这个看使用的语言都是支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的语言，网络上这样的这种这个可以说一边倒的声援，让人觉得很 很奇怪，我们有这个网络的时评家宋时南先生哈，就专写了一篇专门的文章来解释这背后的原因。我们也是访问到宋先生，请他来谈一谈为什么央视去扫黄，网友呢却去挺东莞，这到底是怎么来着。 我们就直接说这次的舆论的这个反弹和爆棚吧，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这是对东莞的打击，那么呢是在舆论上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官方的主导色彩，而民间的回应呢实际上是正面的，对这种官方舆论的一种回应。比如说你看央视节目，它用了半个小时像播三级片一样的播出这个节目，然后新华时评啊，然后还有这个新华网评啊，纷纷都跟进。那么这可以说明这个并不是央视的自选行动，那么实际上呢是一个官方主导的，它既有自然管理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呢可能还更多的隐含着一些比如说权力斗争啊、利益计算甚至道德教育综合很复杂的一个成分。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运动，在我看来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自然管理行动。普通网友呢当然他不会分析的这么清晰，但他凭直觉会感觉到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治安管理行动，这跟一般的抓点小偷或者逮捕这个刑事犯罪犯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呢它是掺杂着其实很浓重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意味的。有什么呢？就中国梦，中国梦推出之后在道德上面一直在寻找一些这个高地，不管是反腐啊、整风啊，那现在的扫黄啊，而老百姓呢当然他也不会直接去面对你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诉求，他会诉诸于自己生活的日常常识。比如说从这个七八年以降，就所谓的这改革开放以降，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性交易那么在大陆早就这个死灰复燃，甚至是比较盛行的。而相当一部分人呢其实对性交易的这个观念值得是这个认同或者同情，那么至少不会觉得还会用这个毛时代的语言，比如说是他们是丑恶活动啊，用卖淫嫖娼丑恶活动来形容它。那么更多人会认为如果是自愿的成人之间的这个性交易，那么它是不涉及太多的这个违反道德层面的东西，虽然这个法律目前是禁止，但这个法律本身的这个合理性或者是这个规范性，那么很多人也会质疑。最简单的说，这么多年来那么这个性交易活动受益最大的方那么可能就是警方。那么由于很多人对这个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就不会觉得你警方去扫黄既有这个合法性又有这个道德上面的这个感召性。因为稍微明白一点都知道，如果没有警方的庇护或者说是政府官方有关部门的庇护，那么没有一家这个就是直截了当的说法，就妓院这种是可以开下来的。由于像东莞这次是很清晰的，那么既然你这个妓院是在警察的庇护下面开张，然后你在法律上面你又禁止它，这显然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然后像你高举高打，然后要在道德层面上面把这个小姐丑化，把这个性教育本身认为是这个非常不道德的事情，那么相当一部分人他确实是不能接受的。他不管是从常识还是从这个日常经验还是如果从逻辑判断上面他都不能接受，但是呢他们表现出来的方式他不会正面的去这个很清晰的很逻辑的去分析去批驳，大多数人他只会调侃。所谓就是这个讽谏，就是像古代有舞剑嘛，就是嘲讽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呢完成一种这个对公共事件的一种评述，他不会很严肃。所以出现了什么东莞挺住啊，东莞不哭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了，就各种各样特别好玩的一些声音。 这个您谈到公信力的问题哈，如果这一次不是央视去做这个调查，换一家其他的我们认为可能在中国内地还比较有公信力的媒体，比如说一家市场化的媒体去做类似的调查，曝光一个地方的这个色情产业，您会觉得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吗？ 肯定不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是非常好的，也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舆论爆棚。比如说如果是南方的某一家市场化的这个报纸去做，那么可能会也会引起争议，那么有一些网友也会认为去暗访这种色情行业或者是新产业那么有一点无聊， 可能也就是上升到一个无聊，或者有些人呢觉得知识可以，那么认为是藏污纳垢。因为市场化媒体呢，相对来讲它的官方色彩没那么浓厚，而它的立场呢也会相对的接近，更接近一些价值中立。比如说市场化媒体来做，它就不会从道德层面上面或者从思想这个反省上面，你看今天的新华网评上面直接要求扫清思想观念上的黄牛了，这个是很恐怖的了，不但要在这个行院，就是妓院里面这个扫黄，还要在这个思想观念上面对我们民众扫黄，这个很恐怖的。 嗯， 如果是市场化媒体来做，它就是一个基于这个可能对这个受众的这个知情或者受众的这个趣味的一个这个新闻产品的一个制造，那么这个即使有争议也不可能这个引发这么广大的波澜。但央视不一样，因为央视是官方第一喉舌，虽然它的这个政治级别是不如人民日报，但是它的这个威权资源和影响力等等等等，那么肯定是当下的第一官媒。而它用整整半个小时，而且后面还事后还配评论，今天还连续的这个配评，这种方式来就高调的这个报道对东莞的扫黄，那么引起的这个波澜肯定是跟一个普通的这个市场化媒体来做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是宋世南先生哈，这个我时评人之前也在网络上发表了他的这个有关东莞问题的一篇写的很系统的一篇文章，这个解释了为什么网友面对这么一个事件一边倒的支持央视的对手，这恐怕是跟这个动机出发点，或者说央视本身的这个公信力好有着绝大的关联。 其实你说央视报道东莞的这个色情行业，它根本也不是第一次。 嗯， 在11年前，也就是2003年的1月份，央视呢就有一次传播效果在当时也是爆棚的，就是针对东莞樟木头镇这个脱衣舞色情服务的报道。 嗯， 11年之后呢，你再次这个比较哈，你会发现呢，两次报道的情节呢是非常非常类似的，都是在黄金的时段。11年前那次呢是中午12点，当时叫做新闻30分，这次呢是在前天的从上午11点的新闻直播间开始，手法呢也都是记者用偷拍机现场 接群众举报， 拿到料之后呢去报警。 嗯， 当年哈是说已经向领导汇报了，没有理由硬冲进去，这是当年警 察就选择不作为。嗯， 而这次呢是两次报警，东莞110都没有派人和记者联系啊，这是在新闻里面我们听到的这个话语。但是呢11年之后，你会发现在公共讨论上几乎呢是完全变样了。现在我们看到微博上可以说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反感和蔑视，其实也就是跟央视它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恐龙型的媒介传播的功能，再加上它附带的一些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它又同时又追求一些市场化的运作，又同时它又起到一些道德教化的作用，就会让人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尤其是从新闻价值和它的手法这些专业的操作上来讲的话，也有很多可商榷的 这个11年前和11年后的报道本身恐怕差别都不太大哈，但是央视没有考虑到的就是11年前并没有微博这个东西啊，我当时的网络舆论也跟今天的情况非常不一样。那当然我们在网络上听到的非常多声援东莞的这个声音好，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反对意见，这个特别是女士们的反对意见，我昨天印象很深啊，看的这个新浪的上面一个网络民调，这个前两项说啊，你怎么看这个央视这次的这个报道哈，好像大部分的这个网友取态都是跟刚刚宋先生说的差不多，这个觉得这个央视的这个报道恐怕这个目的不纯，或者说是一种选择性的这个曝光。但是最后一项很重要，说啊，这个我相信是问女性的，这个说你如果老公或者男朋友到东莞出差，你会担心吗？这一项得到的担心的这个选项非常高，超过了一半。因此我觉得我们今天听到的声音当中， 因为担心所以会叫好，你觉得如果从女性的 角度来说，这当然不会啊，我就是觉得这个可能女性她也不选择出来声援这个东莞，但她也不见得就喜欢东莞这样的这种这种气氛。就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来自女性的这个声音哈，李思盘，这个广州新媒体新女性网络这个召集人哈，这个也是一个女权的这个研究者了。我们来听听李思盘为我们讲一下这个女士们都是怎么看这事儿的。 我是觉得就是说很多，至少我周围的女性觉得比较愕然，就是 就像他说的，就是哎，男女同龄退休的时候，那也是女性权益呀、啊。为什么你们没有出来讲？然后高考那个招生录取的时候有性别歧视，你们怎么没有站出来讲？可是，一到了这种就是说关于扫黄的时候，哎，你们这群男人都出来什么维护妇女的权益？恐怕你们维护的妇女的权益，主要是还是你们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吧？ 嗯。所以说白了，你觉得现在这个声援东莞的声音是代表了一种嫖客的声音？ 我觉得大多数是如此。如果你不把其他的妇女权益地那些议题拿过来考察他们，而他们能够通过这些考察的话，那么我想很多时候他们都站在嫖客立场。郭宇宽刚写了一个东西，郭宇宽写说就是说富士康模式跟东莞是服务的一些共同点。 嗯，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郭宇宽当然他是男学者了，但是他注意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管事服务，从嫖客来讲，哇，管理非常好，非常重视这个用户体验啊。但是从他管理的后台来讲，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权的代价来达到的这样的目的？ 好，这个我们听到了反击的声音。好，这个广州的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李思盘，这就说这个恐怕， 就说目前的态度并不能反映民众态度的全貌， 至少女性的很大的意见哈，并没有被表现在这里面哈。她而且提到了这个管事服务的这个话题，这个也是在央视的曝光里面一个很，怎么说呢，很刺激，但是也很耐人寻味的，就是这个东莞它之所以出名哈，它跟它的这个服务的品质或者说它这个行业标准还是有非常高的非常强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继续说东莞。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东莞你怎么了？东莞这个东莞被报道了之后呢，据说现在网络上最流行的段子是这样的：如果你村子里的小芳说今年不去打工了，要跟你结婚的话，你可千万得想清楚了。啊，这个说是东莞这样的三级地震之后呢，恐怕要造成很多人的失业。那说实话，这个色情业，在很多人的看法当中，它应该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性工作，或者说这个从事色情服务的人员，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性工作者，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称呼。关于这个话题，就是性工作它到底应不应该算是一个违法的行为，甚至有人说它应该成为一个合法的活动啊。确实在全世界的这个很多地方，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有很多地方这个色情业是合法的状态在进行的。在中国这种做法可不可行，非罪或者说到合法之间又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面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专家的意见啊，来自中山大学的这个社会学教授艾晓明哈，来为我们讲一下他对于性工作合法化的一个态度。 我当然是支持的，我觉得性工作是第一个应该是非罪化，第二个应该是合法化。非罪化和合法化它还有不一样，就是非罪化呢，我们讲的一个是那个概念上，就是一种文化的认知上。但非罪化如果它是非罪化，其实就跟这个合法化就有相通之处了。但是合法化它还要设定很多，就是我们把它当做一种合法的工作的时候，你还要涉及到很多的规章制度，有很多的这个有这个社会治理方面相应的措施。你比方说这个在国外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像荷兰啊等等，它都是有一系列相应的措施跟上的，就是包括在比如说像我的了解虽然很有限啊，但是也请教过一些朋友，比如说像在澳洲啊，它从事这方面行业，它有一方面的一系列制度是对从事性行业的服务人员的那个个人隐私保护，另一方面他对这个享有这个服务去购买这个服务的人也有一系列的限制，另外他还有像纳税方面的那个规定。 我就是说他就要有这一系列相应的这些东西。过去一个非常简单刻板的就是妇女卖淫一定就是受压迫，其实在女权主义思潮以来，对于性工作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那个新的认识。就是说一个很刻板的古老的想象，就是妇女卖淫就是一定是受压迫，但是实际上现代的社会学妇女性别研究对这个性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访谈，其中都可以看到，包括你看南方人物周刊，你都可以看到有很多妇女她选择这个工作其实是那个有她的自主意志在里面的，就是她我从道德上来讲，就是那个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可能对这个对选择这一门工作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道德评价，因为这个工作作为一个很古老的行业，它历来都是负有很多的污名的，但它也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我们现在统一的就把就这么说，就说这个妇女受压迫实际上是把这里面的妇女的主动性、妇女自我选择的意志全部抹平了，就认为这都是都是他们自己道德败坏才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呢这个在选择这个行业，我们说了啊，就是女性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也有，就是说这个妇女选择这个行业，在目前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行业竞争、行业分布里面，它也有它自身不能左右的原因，比如说经济大潮啊，女性的这个失业呀、等等等等，就好像前一段也有一个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像被拐卖的妇女，当然也有被拐卖的妇女，她并不愿意回到，比她目前状况更差的那个山区，就是完全没有机会，就是那个生活水准更低，她也有在有限的这个职业分布里边她做的一个选择，她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但还是她自己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卖淫嫖娼，就是把它就是笼统的看作，这个犯罪道德低下，其实是一种城市的中产阶级的一个站在道德高线上的一个自我想象。 好，艾晓明教授说了，这个卖淫它不一定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一个标准，甚至在性工作者当中，它也不一定是被迫的，很多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那李思盘这个从女权的这个角度来说，哎，他似乎不是很同意这个说法。我们来听听另外一方的这个意见。 我记得是在2003年、2004年左右，有一个台湾的很年轻的人，是一个还受过教育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他是有一点恋童癖的，所以他是过来专门找那个幼年的这些性工作者。然后其实当时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的，因为其实他在中国国内这边其实基本上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他这个事儿，因为他是在回到台湾之后被发现然后受罚的，也就是说台湾对在台湾以外就是在台湾以外的地方犯下这种罪行的仍然是要罚的。但是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事件是关于就所谓的同济问题啊，就是其实是儿童性剥削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就是你这个性产业不可能跟人口贩运没有关系，甚至是跟国际的人口贩运和国际的性剥削是有关系的，就是大家现在都在大而化之谈合法化，但是大家却没有想象说，就是可能很少人包括我也很少对这个行业是怎么运作的内部的一些情况缺乏了解，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性产业它就是跟人口贩运是直接挂钩的，而且就是人口贩运的最终的目的地，主要的目的地之一。 好，这个李思盘是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的召集人哈，他是他说的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你这个人口流动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呢，虽然说在某地的这个性的合法化，可能对于你本地的这个人口来说，妇女来说，这个损害并不会有那么大，但是你很难保证不会带来这个人口贩卖，从其他地方贩卖过来的这个问题。他的这个说法呢，我就想到一些例子，比如说在西欧的很多国家。性工作是合法的，比如说像在这个荷兰，荷兰性工作者大家都知，甚至是有名的，在阿姆斯特丹的这个橱窗女郎，但是呢，当地的居民一直就是也有一股力量要把这个这些橱窗都关掉。为什么？主要是欧盟一体化之后，大量来自东欧的女性被人口贩子贩卖到西欧，贩卖到发达的国家去。这些女性她并不一定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工作，她很多是在被胁迫，甚至被这个有组织的这个毒品的这种绑架的情况下才到西欧去工作。在当地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好像她有一个保障，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她真正的这个意愿。包括刚才艾教授也提到，很多女性在东莞的这样的情况里，她可能本身是一个厂妹，这个就是打工妹，在当地打工妹，她可能做重体力劳动挣不了那么多钱呢。相对来说呢，这个从事性工作呢，她挣钱比较快。但是这个真的是她自己在一种有完全的选择之下做出的一种自由选择吗？还是在她所谓的一个阶级的局限，或者说在一个已经受到先天限制的一个选择的范围之内，她做出的一种无奈之举？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想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我们为各位采访到的几位嘉宾哈，艾教授也好，李思盘也好，包括明奇刚才给我们介绍这些，就是说呢，我们在看待央视这次可以说是轰炸式的报道之后呢，不能非常简单的理解这个问题，就是你不仅仅是要从表面上看到，如果你单纯是按照中国目前法律来说，它确实是违法的，你也不能呢仅仅是从这个道德层面上来理解它，甚至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刚才我们也介绍过，它十多年前它就是曾经曝光过一次，而且呢就是东莞本地的公安部的公安部门负责人也是讲，他其实我们每年在两会之前过年的时候都会进行一次扫黄，但是而且我们每年抓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可是为什么十多年他就是治理不好，他也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仅仅是从这个价值观方面，仅仅还是从道德的角度，可能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点落伍，他有的时候他甚至反映的是，你可以报道时候选择所谓从人的角度， 你报道一个妓女的故事， 城市发展的角度，从这个制度的角度，它可能中间有非常多的困境，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看起来表面上大家好像是仅仅是从违法这么一个层面干了一个大家觉得好像是有伤风化的事情，但是你深究起来，如果仅仅是从这个案例，现在在微信上有非常多的文章，就是参考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荷兰它是怎么样去管理这个红灯区，你仅仅如果从这个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它每年是给荷兰政府纳非常多的税的，就是这些妓女们， 这个妓女都是有保险有工会， 对， 也要交税， 而且呢你在入职之前她是要受到这个非常多的职业训练的，也会告诉你说你是受到劳动法的保护，但是当然她会有一定限制，首先是年龄，二是你在哪里从事，一般来说你是不可以站在街上去拉客人， 拉客，对， 哎，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法律好像也没有执行那么严，但是你就是不能从事贩卖的这种工作，那是一定是禁止的。当然荷兰包括在阿姆斯特丹现在有一些市民的反对，就是说比如说移民的问题，可是呢他们的市议会说你可以交给市议会来投票，来怎么样去表决这个问题，但是你不能以一个标准，就是道德的标准 啊， 就是你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你才能够某些反对的议案进行通过。 哎，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哈，不可以以 道 德 的 标准来反对，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是现在没有道德标准，是所有人都不道德吗？还是说我在我看来更是一种价值的多元，是因为大家已经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而不是说没有道德标准。 嗯哼， 是因为在今天这个我们在说以前可能提扫黄，可能大家都是众口一词得是去支持的，但是今天因为已经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因此你再以一种道德的就传统道德的说教已经不能够说服所有的人，你必须要有更好的理由来证明这件事情它有问题，或者说它应该被合法。哎，我觉得这恐怕是大家可能在讨论的时候哈，去应该去寻找新的方向。好，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继续讨论东莞的这个管事服务。 好，欢迎回来，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咱们来说东莞的这些事儿。我看到凤凰网做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报道哈，这个叫做“亲历者忆东莞性服务”，标题取得非常好，不一定一丝不挂，一定一丝不苟。这个就是 说 的管事服务，说这个东莞的酒店桑拿业啊，它的这个性工作已经不光是有产业链，还有行业标准，就是东莞的所谓 ISO 的这个认证的这个服务到什么程度呢？包括央视的这个调查当中也体现，就是服务态度非常非常好， 非 常注重，非常注重这个用户体验，就是从表情哈，据说这个对于这个女孩子的这个培训，从表情到这个流程都有严格的规定，一旦你被客人投诉的话，这个是后果非常严重，直接影响你的收入，甚至是这个工作不保。因此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可能在全世界各地，甚至也在中国其他地方，价钱比东莞贵的，或者说比如说比东莞出名的地方都有，但是呢像东莞这样，就是说不会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就是它货真价实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难找，因此也让是东莞扬名海外， 竞争太激烈了 啊。这某种程度上也是， 就是你说它已经是形成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链了，可能在那边 东莞当地有人调查 GDP 每年的1/7 好 是由这个整个色情业所产生的，包括什么呢？那直接的这个性服务的它的这个交易是一块，酒店的这个餐饮住宿，甚至到什么呢？专门给这些性工作者化妆的人， 好， 他每天可能化给一个人化妆，他你可能选择两三项服务，比如说做个头发、化个妆、美甲啊、修眉什么的，要花20-30块钱，还有呢。一些这个他骑一个自行车改装的这个电动车，专门载这些性工作者到酒店上班，或者说当地的这些出租车的司机，也靠这个谋生，也是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出。那不要说这个所谓咱们说拉皮条的，就是这个介绍这个服务的，甚至说你到东莞坐上出租车，这个司机随便就给你3张卡片，因为司机都是有抽成的啊。 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起一个电影哈，就是香港那个 一路向西。 向西， 对。 其实你在那个电影里面就会发现，我不知道有多少它是完全取材于就是东莞本地实体的这个经验，但是如果你相信它的话，你从中就能窥见刚才明奇口中所讲的所谓的专业和周到。倒是让我想起另外一篇报道来，就是2009年。刚才我们说的是10年前央视做过的这个报道嘛，在2009年南都周刊。当时呢，他们 2009年也扫过一次黄。 没错，当时是发生在11月的时候，这篇报道呢是出现在12月。当时呢扫完黄，然后呢这个记者离开东莞。他文章最后一句话是这么写的，他可能也是以这个暗访的形式啊，他就采访很多的小姐，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啊，怎么样人生故事，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如果遇到扫黄那你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在什么时间点会选择复出，就是类似于非常漂亮一个故事。他最后一句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哥们儿，我走的时候我收到一条短信上说，现在有新品， 寒冬已过， 欢迎品尝。 对， 哎，所以你发现呢，它现在这阵风哈，它到底是所谓的台风呢，地震呢，还是说它真的从根本上把这个所谓的毒瘤给它切了？ 是，你说这个扫黄打飞，我觉得这个是很熟悉的一个说法，我们几乎每个人所在的城市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样的这个运动，但是同时这个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民间的智慧都告诉我们说，性工作恐怕是人类历史上这个最为悠久最为古老的一份职业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过有哪个国家哪个社会能够成功的把这个性工作完全杜绝，反而呢是这个像东莞这样的，它造就了它一次一次的产业的升级，腾龙换鸟。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香港人的这个例子。有人把这个东莞扫黄之后的百度地图啊，它定位很多这个手机嘛，说在东莞扫黄之后大家开始做鸟兽散，其中的最大的流向地是到香港。其实从香港如果到东莞的话，大概是1个小时到1.5个小时之间啊，是挺方便的一个距离。而且呢 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哎，香港据说哈，这个香港的男士们都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这个礼拜有球赛，这个礼拜有球赛，比如说有这个阿森纳对利物浦的这个比赛，我想上个周末一定会有很多的男士以这样的这个理由结伴三五成群的出游。那在香港看足球有的时候很贵啊，那就哎，那到深圳去看一个足球吧。哎，一跑到深圳了，这个老婆就管不着了，接下来你这个20多块钱的火车票就坐到东莞去了。因此大家知道香港的消费者是非常挑的，非常精明的，非常注重服务的。香港的消费者当中，这个是口耳相传的，就是东莞它简直就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它就是一个圣地。你就是号称一辈子一定要去朝圣的这么一个地方，它的这个东莞的服务已经精良到产生了这样的口碑了。 哎，你知道昨 天业界良心， 在网上有一个流传广的段子，应该是窦文涛他在锵锵上面说的。他说他以前就是做记者的时候采访，也是类似于这种妓女的角色，就问他你服务过的大陆的嫖客和香港嫖客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呢，香港嫖客呢也话不多说，服务完给钱立马走了，但是大陆嫖客呢完事儿之后他就坐在床上就跟你聊天，其实目的就是劝你从良。就这个是大陆和这个香港的区别 啊。 你确实觉得有的时候大家确实这个道德方面的这个包袱哈，它是没有办法甩开的。我想起前应该是过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新闻，在海南三亚，应该是海南的省委书记还是省长，他呢是看到三亚这个海滩上有裸泳，结果呢他说这个太有伤风化了，就是劝应该是外国人，他说你千万把衣服给我穿上，你如果劝喻